天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 随地听经典， 苍茫的天涯是我 是最开怀，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，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，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，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，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，如歌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，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，这么美就让你留下来， 如歌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全都被你发现。

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你的心里有我，就让那光。 在哪里。没人像我一样坚强，但是要坚强到什么时候我还爱你。这是最后想为什么找不到听不见你曾给我的誓言，谁会懂谁知道有多少夜在流泪。你不要再说我已听不见，找不到听不见你曾给我的誓言，谁会懂 thank you.